好有冠军相嘅呢一首作品，亦都系英国嘅上榜歌啊 ，Emery Don't Play。 Now the feels hit me differently. When the hidden is deep, don't play. Don't play, yeah, yeah. Don't play games with my heart. Ooh, now the feels hit me differently. When the hidden is deep, don't play. Don't play, yeah, yeah. All that time on your own with me. We had fun in the 360. I hold you, get out of your way, B.Still could never get you that AT. Sneaking in school just to get by you. I'm obsessed with the stand on you. Coco Chanel on your neck, with your body in check. Loving all the time with you. But now you've just gone missing. You're airing all my wishes. You're online but still won't listen. My time is you dismissing. This is in no way a two-way street. I'm playing sad and it's on repeat. Call me here hoping you see my snap. Cause I'm not ready for us to rap. 有唱都有睇得嘅女歌手乐坛有好多，但系 Emery 要突围而出咧，揾啱班底啊，揾嚟 KSI 再担埋呢一个 Digital Farm Animals 一齐合作，本周坐亚望冠占第二位，有呢一首新歌 Don't Pl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三月四号星期四啊，我唔会错，因为呢个礼拜好嘅，一号就星期一，二号星期二，三号星期三。 咪睇下下个星期点加七咯。 我就唔会咁讲啦。系啊，大家听下骚动音乐。 系啊，翻嚟咧有我知佢今朝应该七点几先瞓嘅波胜啦，同埋头先忍唔到口食咗个雪糕，而家好冻嘅严晴。 你知唔知啊？你讲咩？琴日你都有讲嘅话，我又七点钟瞓啦。咁我上到去 office 嘅时候，宾神好语重心长咁同我讲。你冇嘢啊嘛，做咩七点先瞓？咁啊，点知今日再嚟一次咁样？ 喂，唔系、啊，我寻日大概知道你点解啊？因为同肥仔度嘢度到好耐啦，同阿一哥啦咁样。咁但系你今日又系七点几无端端 send message 俾我，我好惊、啊。 我又系准，我有少少拖延症嘅，唔想咁快开始做嘢。 咁、哦、你就抵死啦。 系啦，咁所以我去到十二点几先开始做嘢，做咗四五个钟度啦，咁样样。系、啦，咁啊。系啊，大家都继续好关注我嘅健康， 啊、 除咗严琼嘅健康之外，亦都有一个波性健康关注组啊。 关注一下就关埋，因为真系关注得唔到。 系啦，先讲我哋今日星期四咧，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今日点歌嘅对象劲啦，我哋以德报怨，我哋点歌俾啲小人听。 哇！ 系啦，正如我个 post 度写，咁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上边揾骚动音乐，你就可以睇到个 post 噶。 系， 正如我喺个 post 上边写，骚动音乐系一个充满爱、包容同埋正能量嘅音乐节目。 Yeah， yeah， 所以我哋咧系即系唔系啦 ，love 咁样，我哋唔系打小人，我哋系送首歌俾小人听， 系 希望佢远离我哋。 系啦，原因就系因为听日。 系啊， 就系呢一个 荆棘。咁但系其实都有啲人咧会读荆棘嘅，棘就系窒息个窒或者疾病个疾啦。咁直就系直接个直啦。咁其实系如果系窒咧就系古音嚟嘅。 哦， 咁直咧系我哋因为发音当中都有一个嘅条不成文嘅规矩啦，就系、叫做约定俗成啊。 哦， 即系当大家都读荆棘、荆棘、荆棘，咁可能比较多人反而会识得佢系读荆棘。咁但系真正嘅古音咧系荆棘啊吓。 哦，系啦，因为传统上面呢个荆棘就会有打小人啦。 系啊， 虽然而家可能已经演变到一年365日，你都想打小人啦。 你内心无时无刻 都喺度打紧嘅。 系啦，咁究竟你有啲咩歌啊，或者说话想俾你身边嘅小人呢？咁啊，今日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就系俾大家发挥嘅时候啦。甚至乎你话，哇，我有好大段嘢啊，好想吐苦水咁样，直情系可以冠名赞助俾我哋添啊！ 系啊，你睇下，真系我哋系一个几咁环保嘅节目。 系我读地理噶嘛，所以好环保噶咁啊。 系啊，咁因为我哋即系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系小人啦，咁于是乎咧，我都真系好难得有机会同阿波深切讨论关于小人呢个话题咯。 系咯， 系啊，唔系智叻小人类嗰啲小人咯，系啊，好难得啊，真系。 我忍唔住搞咗呢个 get， 因为头先 系啊，但我觉得呢个 get 好好。 小人应该播咩歌啊？智叻小人类啊，咁啊。 最惊系咩？系阿波唱得出嚟嗰句旋律啊！ 无穷无穷宇宙，嚟让我营造这 世 纪， 从来从来不退后。 我真系有呢只歌啊！嗰时我哋剪我哋港台界嘅时候播过咯。咁啊，小人想讲啲咩咧？小人， 小人，因为我成日咧，其实我唔知啊。我人生当中我都好少话我自己遇到小人嘅，因为我通常同 friend 一直接一讲咧，我就话我遇到个贱人，你明唔明？或者遇到个衰人啦、啊？ 哦， 你明唔明？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小人呢样嘢咧，系一个好，佢有一个好喺我心目中啊，要独到嘅定义嘅， 系。 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讲多次一次啊。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好害怕啊。即是因为衰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闹人啦，你可能他会对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小人那样东西呢，其实他没有在你面前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甚至乎呢，如果不是其他人跟你讲，又或者你自己调查所得啦，你系唔会知道佢对你做咗啲咩衰嘢噶嘛？ 同意嘅呢、這个 系啦，系再复杂一啲嘅。所以我成日会觉得，哇，真系当我如果我嘅朋友可以坐低同我讲，哇，你知唔知道我呢排啊，俾个小人搞我啊咁样，咁我就真系好好奇个故事啦咁样。咁咧，但系你话如果见人讲人话，见讲讲见鬼，哇，呢个真系好难。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时候咧。 系啦，主要系头先阿波盛讲嗰个时候咧，咁我会觉得系一啲喺我生命当中啊，我出现最多嘅系啲咩咧？系一啲喺女仔面前就无所不能，就好叻嘅女仔，但喺男人面前咧就孱弱到不得之了，好希望男人嚟拯救佢嗰啲女人。 哦，呢个唔系生存伎俩嚟噶咩？ 系啦，咁但系由于姐姐我呢个涉世未深啦，同埋喺呢方面我嘅知识系唔系好充足嘅，我一路都以为嗰啲系小人，直到我可能真系生28、29到啦，我身边先有男性朋友同我讲话，阿琼嗰啲唔叫小人，同埋嗰啲唔叫做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系啦，嗰啲系叫生存伎俩。 系啊，我 同埋嗰啲叫做系啊，嗰啲叫做本能，跟住我先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我的缺陷啊！你明唔明啊？原来是我唔识呢一样嘢啊！即系有啲女仔喺女仔面前咧，即系我哋譬如几个女仔一齐食饭，可能我同个女仔真系几 friend 噶，佢就 系 嗰啲喂食啦，做咩啫？跟住之后唔系食唔晒啊，俾我食得晒，食得晒咁样， 好豪迈嘅。 系啦，咁只要嗰餐饭咧有超过两个男仔，又或者嗰两个男仔咧质素唔错，咁你就见到佢我平时都好食好少嘅，就你哋食先啦。但系你哋唔好嗌咁多，浪费食物咁、啊、就已经系呢个状态啦。咁咩啊？平时嗌最多同埋坚持包底嗰系你，我真系好不解嘅。咁我就以前我会同啲男仔讲扮晒嘢，做作，即系喺我心目中呢啲已经系小人嗰个类别噶啦嘛。咁样咁，但系即系直到28、29岁嘅时候，先有男士纠正我啦，就话咩啊？人哋呢啲系生存技能，呢啲系本能，系你要学嘅嘢咁样。 我觉得你啱啱嗰个嘅定义讲嗰个小人咧，佢同小人有一个特质共通，就 系 有少少虚伪啦，或者造作啦。咁但系喺我身上面，我认为嘅小人咧，佢仲有多一样，因为头先嗰个二哥女仔我乱笠啦，佢叫做Betty 咩都好啦，咁个名好衬啊，咁即系佢会做呢一样嘢，佢冇乜攻击性啊，即系佢冇去刻意地，即系佢食嘢嗰个大小嘅份量唔会影响到你或者攻击到你本人，但我个人觉得小人就做一个， 系啊，系咁系比较底下系啊，显到我好似食好多咁。我知啲男仔就哇劲劲啊，由头大到落尾。 哇呢只头马劲啊，由头大到尾，快放咁样样啊，冇人追到。但我觉得小人多一样嘢，佢有一种是非当人情 啊。 呢、這个都系即系小人好令人即系不忿嘅一个地方。 系啦，佢哪怕系刻意。定抑或係無意，因為有一種係嘅，有時我覺得辦公室生存係會即係講下呢、這個講下嗰、那個咁，有時真冇乜嘢傾，咁大家有啲共同敵人或者點樣，係會令到剩翻落嚟嘅一啲同事關係好融合嘅，喺辦公室經常都會有㗎啦。咁無論有意無意都好，就係會講呢啲嘢喺人哋背後講嗰啲説話，係、啦，有一種攻擊性喺度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小人係多一種攻擊喺裏邊啊，似係個分野係喺度。同埋小人好似喺職場上面係會多啲嘅， 係係係。 朋友裏邊就好少，朋友就直接用你頭先嗰啲 term 啦， 衰人啊， 衰人啊嚇嗰啲咁，係 啊， 但係， 但係，不辦公室呢樣嘢都係嘅，因為其實成日咧，我即係大家都知道打小人即係嗰個聖地啦，就係鵝頸橋下邊啊嘛。咁雖然我每一次行過去嘅時候咧，佢生意唔算多。即係可能因為我行過去都唔係經濟嘅日子啦，咁樣啦。咁但係我行過去嘅時候咧，我都係會見到咧。有啲著到好似 OL， 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 OL 打扮啊！你见到佢应该出入系高级写字楼嗰啲女仔咧，即系着住嗰啲嘢西装裙啊，踩住到高踭鞋啊，然之后坐嗰啲即系你知个婆婆对面系嗰啲劲矮嗰啲板嗰啲凳仔咧，系啊，之后坐喺嗰度，跟住喺度谂，你都遮下你个样。如果你真系呢头翻工，啲同事见到你噶喎，呢位小姐， 好张扬喎。 系咯，咁同埋即系有阵时咧，我咁我成我真系八卦嘅。如果行到去，我见到嗰个婆婆即系喺度读紧打紧嘅时候咧，我真系忍唔住，我都会换望两眼啊，讲咩咧咁啊？咁通常都睇唔系好到嘅咁样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出于职业嘅一个嘅关系啦，我好想同嗰、那个即系要打嗰个人，即系顾客啊，同佢倾两句。哇，十冤九仇、啊，好大仇口、啊，真系特登，仲要连衫都唔换吓，妆都唔遮遮个样化， 就直接嚟咯、 啊，系直接嚟咯、啊， 好大仇口、 啊。系啊，有阵时咧，直情我系相信佢系 lunch break 啊，午膳时间连饭都唔食啊， 系， 哇，唔得，我真系而家忍唔到，我要去鹅颈桥。 人哋话要善用时间 ，lunch time 做啲对自己好嘅，有人会去做 gym， 有人咧会瞓一觉，佢系去打小人。 原来有咁劲啊！咁可能我哋即系办公室单纯好多啦，系啊，所以我哋冇嗰种即系所谓勾心斗角到咁紧要啦。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即系嗰阵时咧黎姿啊、佘诗曼嗰版《金枝玉叶》嗰阵时候咧，个收视好劲噶嘛。咁每一次嗰阵时咧，嗰啲娱乐新闻做访问嘅时候咧，后边都好多嗰啲女仔、女士啦，就啲人就话：喂，你睇宫斗剧惊唔惊啊？会唔会觉得入边啲人好阴湿啊？我好记得嗰一幕啊，喺娱乐新闻度睇到支麦递过去嘅时候，佢哋一齐。唔系啊，啲同事都系咁噶， 好坦白啊！我仲以为佢会收声、 啊。但系你明明嗰时佢哋冇遮冇掩，唔似我而家个戴口罩出街，你都唔会认得佢，系冇噶，好兴奋啊！即系隔篱就可能有陈豪喺度啦，你知佢哋好兴奋啊，见到陈豪，见到林保怡，跟住个主持就问啊，你哋惊唔惊啊？跟住到快就 唔惊 啊，唔惊系啊，信啦，唔惊啊，我哋啲同事都系咁噶。 我又冇讲边个咁啊。但系咧，即系我最近咧有一个个人嘅体会，就系我谂紧自己会唔会无意中成为咗一个小人 啊？ 嗰、那个例子系咁样样嘅， 你唔似、啊，你咁敦厚老实。 系啦，就系、是、有时敦厚得嚟，系有时个唔识避忌啊。可能嗱，我举个例子，我同阿琼系可能新认识嘅朋友，咁大家倾咗好多偈，咁跟住了解咗你好多啦。咁咁、当我去再同我其他嘅朋友去倾偈嘅时候，因为我知道嗰一班人同严琼咧，你 系 识嘅咁，咁所以大家倾开偈嘅时候，可能提到严琼呢个人，我就讲哦系啊，阿琼曾经同我讲过，譬如哦佢好中意打边炉啊，一日食四五餐噶咁嗰啲啦，咁系啦， 系咁继续 系啦，咁呢啲系你同我讲过嘅， 系 咁但系可能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呢一样嘅饮食习惯俾其他人知道 啦。你呢个小人啊，我直接话俾你听，我唔想啊。 系啦，咁系， 因为下一次我惊你又唔喺度嘅时候，啲人就会直接，咦，你咪就系好中意打边炉，每日可以食四五餐嘅嗰个严景。 系啦，咁我系冇咗嗰一条筋嗰个天线啊，我觉得好纯粹，真系你同我分享过，我就同其他人分享，冇任何嘅恶意。咁但系点解我好惊自己无意中成为咗小人呢？就系、是。在溝通上面同翻用翻你做例子，用甜甜就係見面嘅時候冇事嘅，但可能私底下 send message 俾你啦，你可能只係覆一個字兩個字，好冷淡啊個感覺，有一種好似我係咪有咩地方得罪咗你，令到你對我嘅嗰個反應係咁咧？但係見面嘅時候一大班人冇事嘅，即係嗰個人前人後嗰個分別啊。 又或者其實可能係佢唔想同你有過多深入嘅接觸咯。 就系、是、唔知啦。但系见面嘅时候嘅嘢可以讲咗好多，即系曾经出现过好深入啦。所以 我只系因为我唔中意打字咋。 我当然有咁样去安慰过自己啦，系啦，但我都会自己反省，会唔会我曾经就同其他人 share 关于严琼嘅嘢嘅时候，唔、小心讲多咗，翻咗落去，严琼本人就你又知道我好中意搭边炉嘅咁，我冇啊，该同波胜讲开佢讲嘅咁，可能系咁样样，系、啦，佢咁样知道咗， 系，我就觉得你喺背后唱我， 系啦， 又攞椰子鸡蛋嘢出嚟同， 系啦，咁样，唔系噶，有时真实就头先嗰个例子啦，就算真系我嘅朋友，佢哋都有听节目，有时都会问开我同你啊讲严琼嘅，我都会 share 一啲。可能开咪未讲到嘅一啲嘢嘅时候，我都开始有啲咁样嘅留意。啊、死啦！我咁样讲，虽然嗰啲朋友应该依世都唔会见到你噶啦，咁但其实都系讲无聊，系打个底系讲啲无聊嘢嘅啫。即系譬如你肚屙嗰单嘢，想知详细诸如此类啦。咁系啦，但我都好似开始有少少意识啊。哎呀，好似唔系咁好、啊。如果唔系，系无意之中成为咗伤害人，但系不自知咯。 嗯， 一个咁样嘅体会咯，最近，但冇答案嘅，而家嗰个 case 都系。 我其實對於因為我哋今次個主題係講小人啊，咁於是乎我都上網 search 關於即係譬如經濟啊，關於小人啊一啲嘢啦。因為呢啲傳統智慧咧，我發現我 search 到嘅資料咧，哇！我哋以前知道即係九牛一毛嘅程度啊。譬如我依間風水，我都會講啊，原來仲有另外一個關於點解經濟會同小人有關嘅一個傳說啊等等啊。咁、又或者即係大家對於我到底係咪遭遇小人咧呢件事有啲疑惑。 嗯， 你都可以煙薄騷動音樂，我哋一齊嚟討論一下，你到底係咪遇到生命當中嘅事？ 我哋幫你去睇下究竟係唔係咧咁。咁所以可以喺 IG 同埋 Facebook 我哋騷動音樂嘅 page， 咁就可以將你想講嘅説話啦， 係 一揀嘅歌咧話俾我哋聽嘅。 嗯， 咁啊，我哋呢一 part 揀嚟嘅呢一首歌，我覺得有陣時小人做嗰樣嘢就係佢對事情。嘅事實咧，只係知道少少就加鹽加醋啦， 係啊，將個故事發到無限大啦，啲人最中意。 係啊，用自己嘅感覺咁樣就放大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可能都幾啱數嘅。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

touch my rock， 将你 like my breath， 反正无人够 hiphop。 但奢侈 but it practice 关到耳铃 Mammy can't control falling out but you'll be falling that's my goal 吹风过脸无乜反应 you're waiting for what 怕只数紧一二三 like city raindrop 我选择跳着撑着山城市节奏太快定你地跟得太慢 and talk about that money flow 讲紧今天的舞步每个仰望一个医生但身体浪费的每一秒钟 他们以年轻人的身份用音乐回应现在的音乐，他们名字是 No For Friday， 有一首派台作品 Reply 至明日的舞。 写教条式的训话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从你当天开始。 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敢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得可定家。 叫李贤是今年的女新人，以作为年轻人的角度去讲翻自己的看法。有呢首《这世代》，特别的灵感来自于就系嗰一种不断轮回的工作嘅 pattern。不过冇办法嘅，我哋一出世就好似已经要按住人生蓝图咁样去行。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风笑碰不到？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难途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听过林美康的时间的囚犯，要逃离这个时间的困惑的话，是需要一些新鲜感。就好似音乐上面啦，今年啊，佢哋 Kingdom 先同 Great 合作推出呢一个 Young Blood 嘅 project 嚟到第二位，佢叫做力真。有力真呢首叫做《都市爬行》，在这个夜间城市里面，夜晚在一个人行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呢？是你内心的声音，还是周边的人的嘈杂声？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那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 window。 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

最后就带着这个未完整的自己爬回家，睡上自己的床。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QET 新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10,000 Feet。 因此智能紫外光消毒机械人采用全自动技术，全程无需人手操作，可以在场所关闭时候消毒。他说相比以人手用1:99漂白水消毒，紫外光消毒并没有任何残留物和味道，亦都可以消毒较细微人手会错过的地方。他又说智能紫外光消毒机械人十分钟内可以完成消毒一个400平方尺的地方，若果过程中探测到人和动物会立即停止运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为华南带来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稍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交通意外的消息。南区香岛道近住寿山村道有交通意外，而家嗰度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黄竹坑新围同埋深水湾泳滩。另外喺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而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丽景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只是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马场方向龙尾排到去湾仔街市，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一套经典日剧配上经典主题曲，每首歌曲建立于不朽爱情故事。用音乐见证最触动人心的一刻。星期日下到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号重温超过20年的感动，90年代日剧主题曲特辑。 在时代交错。 严琼，佢哋今年新人出道啦，用佢哋个名创作一句好啲嘅字句，好意头，学一学佢咧。 哇，好意头啊！呢个真系人人都想要啲咩？ 石山街知行文， 好好啊！希望佢哋一帆风顺啦、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石山街嘅 ，Hi，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楊彤同 Mason 頭先咧就透露咗一絲嘅，你兩個就好無聊啊嘅氣息出嚟啦。於是乎，我哋兩個決定將個無聊咧 double 佢，就係、是、我哋有實物俾你睇噶。 OK， 我中意。 喂，好啊，好啊。 再畫下面。誒，再 我哋兩個 嘅 樣子。 好啊，好啊，好啊。 多謝曬，多謝曬。 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祝福嚟嘅，因為新人出道啊嘛，呢、這個組合就是、希望即係石山家喺經過呢一年新人嘅打拼之後咧，就真係佳之幸運啊！ 係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我頭先都話咧，希望阿楊彤同 Master 咧可以分享一個咧，可能冇乜人知道你哋識嘅嘢。之後咧，我哋將佢傳開去， 係啦，好啊，令到你嗰個技能啊，之後都可以皆知漢文啊，咁樣。 我嗰個咧要睇先睇到嘅喎， 係， 就呢個係基因上嘅一個特技啦。 哇哇，好驚啊，好驚啊！佢啱啱將條脷接咗三接啊！ 咩料啊？ 呢個算唔算技能啊？算唔算技能？ 佢條脷咧，通人哋咧係卷咧，即係通常一卷啦，佢係有三，好似裏邊有三條細脷咯。 係 細脷， 細脷， 好得人驚啊！ 即 係 唔可以。 你啲違反人體工學嘅原來。 喂，但係證明條脷好靈活咯，對唱歌可能真係有幫助㗎。 呢嘅嘢我唔適合講啊，只能夠話。 係啊，所以咪我。我講咯咁樣，好啦。 我冇咁爆喎嗰個，因為咧我隻耳咧，我兩隻耳咧可以喐咯。 哦， 其實係咪好多人都得㗎？ 唔係啊，我唔得㗎。我哋兩個都唔得。係 啊，我同人哋講咧，人哋唔知道個耳可以喐咯。 其實啲控制肌肉嗰啲嚟㗎嘛，都算係一種。但係譬如即係如果去翻即係唱歌嗰樣，有冇其實都要控制自己裏邊嗰啲肌肉咧？ 其實係關事喎，我覺得。 係啊，以前咧我以為唱歌淨係即係用聲帶啦，但係其實。即係呢，即係幾年，即係不斷喺度唱，不斷改善咧，會覺得有時候有啲音係即係套出，即係喺度額頭或者個頭咧一喐咧，都會有嗰啲聲咯，即係。 同埋你會用呢啲噶嘛？你會哇！你要用個肚啊咁樣。 哦，有咁講咩？ 有啊， 你有見到佢個肚有啲唔同㗎，唱歌嘅時候。 佢話佢會漲出嚟，佢話。 係我嚟嘅咩？ 係啊，你話俾我聽，你唱嘅時候咧。如果要是遠啲嘅聲咧，就要喺個肚度會漲出嚟。 呢個係好似係你嘅唱歌老師講。 你話俾我聽㗎，你話俾我聽㗎，你喺地鐵站度話俾我聽㗎。係咩？冇咩？有咯。 大家感受到石山街佢哋平時私下溝通係點樣樣？嗱咁啊，石山街咧咁啊，今年嘅新人啦，就會先估下即係你哋呢一首嘅《暗戀家》咧，即係我聽完之後嘅感覺係點樣，即係估下背後嘅，然後咧就交俾你哋咧去揭曉，究竟我哋估得啱定係唔啱嘅。 好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是一收到呢首派台歌的時候，我覺得個歌名已經好好啊。因為你怎會想到暗戀家，即係我哋乜乜家都是咁樣好專業的嘛。但是整個曲風啊，組合埋一起你又知道它不是一首我哋成日聽開嗰啲所謂嘅冰歌嗰啲嘅狀態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可能是開頭的時候本身對呢首歌的 demo 或者整個走向咧填詞內容的走向咧，未必有一個好清晰的嗰個嘅方向嘅。但反而是真的可能係填詞人俾咗呢個。暗戀家的方向和嗰個內容之後咧，覺得哎好耳目一新喎，咁樣嘅感覺。 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呢一首歌聽咧，特別喺嗰啲聲音上面嘅編曲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嘢，好多 layer， 好多嘢放咗喺裏邊啦。咁我就想估嘅就係其實私底下即係楊彤同 Mason 咧，其實平時傾偈嘅時候，或者甚至乎呢只歌嘅創作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圍繞住一啲即係音樂上嘅嘢嚟嘅，即係可能平時會 share 傾偈嘅 topic 喂，我聽咗咧呢一隻歌有啲聲好正喎，之後嘅歌可唔可以用咧？而唔係會 share 喂，我食咗個漢堡包好正，我不如下次試下。即係嗰個 topic 上面都 feel 到你哋都係好音樂性嘅平時。 個 topic 上面平時都有㗎，平時食咗個葡國雞飯覺得好食，我都 send 俾佢話呢個真係好食。 某間快餐店最近出咗葡國雞飯，其實真係幾好食，啲雞幾滑咯。咁係有嘅， 所以係有嘅， 係 OK。 但係的而且確都係經常性都會講， 係 即係可能我聽到首歌好聽，我覺得呢個 chorus 呢個鼓好正喎。咁不如我哋下首歌整啲類似嘅嘢啦。 係，或者通常其實你俾我聽 demo 嗰陣咧，你已經係整完，跟住話啊，其實我睇緊呢首歌嘅即係 inspire 出嚟嘅，你覺得似唔似咁樣？ 係啊，我就問點我似唔似啊？似唔似啊？整得似唔似咁樣？ 咁呢一首《暗戀家》咧，即係嗰陣時係即係嗰個創作，可能特別曲式上面等等嗰啲，嗰陣時嘅 sequence 大概係點樣樣？ 呢個 sequence 咧，其實就反而係《暗戀家》呢個詞係最尾嗰部嚟嘅，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咁但係一開頭咧就係我純粹 WhatsApp 同佢分享啦，就話喂，其實我覺得咧可以寫一首歌係關於星期一要翻工。咁你九至五咧又冇得同屋企人玩啦，冇得同你 future friend 嘅出去玩啦。咁我星期一就要等星期五晚放工嗰下先有得約 friend 去出去食嘢啊，去下公園啊，去下行山咁啦。咁我就話不如講下呢個星期一至星期五嘅等待啦，呢個漫長嘅等待。咁其實我純粹分享俾佢聽，我諗住自己寫嘅，點知佢咧太快啦，佢唔知過嚟兩個鐘之後，佢已經寫咗半首歌俾我。即係我淨係同佢講 話， 係啊，佢以為我落 order， 咁我呢首歌 寫錯啦。 係，你唔應該咁衝動啊！傾咗價錢先 啦。係喎，係啊，真係啊。 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已經係即係基本上奠定咗呢首歌嘅風格㗎啦，算唔算 係？我就係同本身一樣啦，但係我記得咧，我第一次 send 俾佢，我仲同佢講，我話呢首一定唔係流行曲嘅物料咯，我仲同我係記得我係咁樣講過。做出嚟都真係唔係流行曲嘅嘢咧，因為本身係 demo 咧，叫做 Monday 啦，咁佢就好慢，好似星期六喺屋企聽歌嗰啲。我自己落 cut 嗰陣，我已經即係知道呢首歌大概係乜嘢 feel 啦。咁但係好得意，即係音樂上面呢啲嘢，譬如即係《暗戀家》本身佢個 cut 咧，我話佢唔係流行曲，因為係真係好古怪，唔似啲好直接嘅、好開心嘅 cut 啦。咁又唔係話一啲淨係好 sad 嘅 cut 喎，即係你可以話佢開心又好，唔開心又好，有個 dark 都好。咁但係好得意就係加埋編曲之後咧，係有種另外一種感覺咯。通常呢啲係要用即係第三者或者第四，即係第二啲 party 咧去演繹，聽完之後演繹你自己本身嗰個 idea， 咁就有樣新嘅嘢出嚟咯。就即係簽咗公司之後，我哋同加埋監製，佢就覺得呢首好有 potential， 可以再即係快少少 upbeat 啲咧，咁聽落去會開心啲。其實兩種風格咯，變咗。但呢種風格，即係而家出咗嚟呢種風格咧，係我哋平時聽歌咧都會聽開嘅風格，即係有啲 pop 嘅 element 喺裏邊啦。係啊，其實主要係 pop 嘅，因為我哋兩個都好中意聽人哋唱歌嘅歌嘅，其實即係主要係唱歌嘅歌。 但係好奇怪，我哋做開嗰啲 demo 都唔係咯。 係咯，整落又會係變成類似呢啲種風格嘅。 咁會唔會影響到其實可能喺揀啲咩嘅音色上面嘅，其實都會影響到咯？ 我諗我平時點揀都係偏向個人嘅取向咯，即係我中意啲好暗嘅嘢嘅，其實。 嗯。 咁可能啲鼓咧，我會係即係 instead of tom tom tom 呢啲聲咧，我係唔知。 即係收啲嘅， 係啦，呢啲聲就冇突嗰下嘅，我會揀啲，而係嗰下咯，即係我會係揀啲冇咁出嘅嘢，通常。咁但係就係有時可能喺監製嘅即係指導之下，佢會覺得有啲位唔一定下下都收到咁埋噶嘛，咁就有啲位要出翻出嚟。咁佢講完我又係喎，好啱。但係通常如果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自己匿埋房做就一定係會揀啲好暗啊、好大啊，然之後啲聲嗰啲聲嗰啲嘢嘅，我永遠都係揀嗰啲嘅。 頭先有一個 Martin 講咗個位就係、其實呢首歌一攞個 demo 出嚟嘅時候，你已經同楊彤講話呢個唔會係一個流行曲嘅 materials 啦咁樣。我想問你哋依家個創作當中，呢、這個仲會唔會係當中個考慮嘅？ 我諗我寫歌而家唔會係諗住我要寫啲流行啲嘢嘅，我即係、我由頭到尾都冇呢個諗法。但只不過咁啱咧，可能我中意聽嘅嘢都係流行咯，咁所以會係會有少少 pop 嘅 influence 入面。其實好難有個 benchmark， 即係如果你揾而家市場上面啲歌，廣東話歌就會大起伏啲嘅，啲 melody 係即係料啲嘅，多啲唔同嘅 shape 嘅。咁、但係譬如你聽其他英文歌咧，其實好多都會係好平。咁又例如我哋呢首歌咧，其實個 chorus 就係得一個音咁滯，得得得得得得得都係 so 啦，其實 so so so so so so so so so so so 啦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哋自己覺得好聽就得咯，所以又唔係太着重是不是流行或者上不上腦咁樣。 咁其實因為我剛才都話，其實呢首歌成個主題都令我覺得幾耳目不新嘅，所以你哋收到詞嘅時候，你哋感覺係點樣咧？ 都差唔多，因為即係覺得成份詞咧，雖然話有少少關係同我哋 demo 詞，但係佢俾我感覺係個主題，即係成個 image 好出啊。 嗯。 尤其是佢話咩，我慣了再配個白痴，我暗戀家呢啲咧，係即係我一睇我就覺得係 係真係一個即 chorus 嘅物料咯。 嗯， 我哋自己寫好難寫到。 係啊，我哋自己寫就會成日都好似倒後唔倒肉，即係我哋都有嘗試過想自己寫個中文歌詞。 我覺得呢份即係暗戀家呢個詞，佢係阿偉瑞咧，佢係睇完我哋 demo 詞之後，佢覺得佢抽咗即係等候啊、掛念呢啲咁嘅 element 出嚟，佢就想即係將佢昇華咗，覺得係即係形容緊一個暗戀嘅感覺咯，就想講話呢個主角咧，佢係暗戀緊第二個啦，第二個又可能又暗戀緊第三個咁樣，永遠係唔 match 嘅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當然可以好字面上面講，即係暗戀呢個狀態啦。咁我哋自己有個共鳴就係成日好似係喺人哋後面做緊好多嘢，但人哋未必欣賞嘅。 所以我呢隻歌其實嗰、那個即個 concept 上面，我覺得其實都幾完整，因為頭先講嗰種即係你係可能係俾人暗戀嗰、那個 at the same time 你會暗戀人嗰種，就因為同埋呢一隻歌即可能佢取材自即段章呢個詩，佢講緊又係呢一樣。跟住去到個 MV 就係一嚟，其實第一幕已經你睇緊個電話之中有另一個人啊，跟住隻歌個音樂性上面個 beat 又係咁樣，即我覺得呢隻係一個完整度都幾高嘅一首歌嚟嘅。 係啊，我都覺得可能係我哋可能好好彩啊，即係其實你頭先提到 MV 啦，即係有份詞之後覺得同個即係個 chorus 又好夾啊呢首歌啦。咁然之後到 MV 咧，我哋嘅導演咧亦都好識得捉緊嗰種感覺，又係會識得佢即係佢嘅剪接啦，或者佢嘅啲 facial effects 都係好夾個歌詞咯，就係、是。其實都唔止夾個歌詞啊，直情夾個音樂嘅所有嘅 audio 上面嘅 effect 添，因為我哋用好多 delay 啊、reverb 啊嗰啲嘢啦，咁佢嗰啲顏色啦、嗰啲重影啦，又係好似啦，所以成件事係的而且確係好完整咯，即係所有嘢都好似啱啱好咁，凸凸合合咁。 咁有冇發現其實可能喺你哋兩個負責跳喎，你哋兩個或者係再更新嗰個首歌嘅狀態，係真係需要有個第三者喺度㗎？係 啊，我覺得係咯，因為有時。因為我同佢即係熟開咧，就會有時大家知道大家中意啲咩嘛。咁但係又會好難走出個 comfort zone， 就係我整嚟整去啲 beat， 我知道佢實會寫得好嘅個 top line， 又或者佢就一定會係寫某個 range 嘅 vocal 嘅。咁但係如果有第三個就又有第三個人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其實你會唔會可以試一下呢個咧？咁但係可能我哋都之前未試過嘅嘢咯。其實我覺得有啲得意嘅，就係有時咧我自己啦。如果有啲新嘢入嚟咧，可能我第一個反應真係會唔中意先嘅，但係咧會慢慢發覺，唔係喎，其實 OK 喎，即係一種有少少好似即係人哋講日久生情啦，但係有啲嘢係真係要時間 develop 完之後，你會可能會有第二個感覺或者第二個諗法咁樣嘅。 佢對 master 係咪都係咁㗎？ O.K. 生解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都唔係好中意呢個人嘅，就係咁嘅。 一個新嘢嚟㗎嘛，都係。 係啊，之後慢慢相處落，唔係啊，幾好人啊， 調轉咧，可能反轉咗咧。 三思嘅嘢啊。 係咯，好似第一眼即可能見到即係 Martin 嘅時候，係你覺得呢個男仔係點樣樣？ 嗰陣時乖咯，我覺得。 係咩？ 係 nice 嘅 ，nice 同埋乖咯。 佢係第一眼睇落去就乖嘅人。 係啊，有禮貌咯，即係 well mannered，、okay. 有禮貌嘅都。 咁真實啦。 真實。熟咗咪都係咁嘅，都好乖嘅，好乖乖嘅，石生乖， 石生乖。 我哋好多名嘅。 係偷咗啲 friend 啲 idea。 好多名。 咁你第一次見到佢？ 我覺得佢好高咯，即係你離遠咧，唔係因為咧你睇相，即係你 Instagram 初頭我係佢 fans 啦，我想講，咁因為佢即係佢自己做音樂好獨當一面啦，佢嗰陣，咁一即係真人一見咧。冇睇相，即係睇相你唔知佢有幾即係幾高嘛，所以一睇就哇咁高佢。 但因為知道我哋嗰個咗個名石山街，就咩嗰陣第一次交收嘅石山街交收之咪，但嗰啲交收咪係買賣嗰種啊？定咩原因而要交收之咪嗰次？ 個原因其實就因為我見到有個 fans 成日 like 嗰啲嘢啦，咁我咪撳入去睇下邊個啦。咁佢又叫 就係 Martin 啊，嗰人叫 係。佢入面有好多好好聽嘅 cover， 亦都有好多我問佢攞咗啲 demo 嚟聽，就佢自己寫同埋自己唱咁。好好聽，即係寫得好好啦，唱得好，咁就爭咗有啲冷氣機聲喺入面，跟住有啲佢啲屋企人喺度開門、閂門啊、拉凳定知乜嘢嘅聲。 真係好搞笑 咁我就話喂，不如你認真錄啦。咁如果認真錄，我就話想借支麥俾佢，因為我好 mind blown by 佢嘅 talent， 咁所以我就話唔得，我要你錄好啲呢個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借支麥俾佢。咁就嗰陣時咧，我住堅尼地城，咁所以就約咗佢喺地鐵站 B 出口。 就石山街啦，咁啊借錢俾佢咯。 咁 Martin 作為 fans， 即係一路即係嗰陣時啦，咁佢 哋做你啊， 即係譬如好中意你咁嘅人，同就佢主動咁樣去邀請你同埋揾你咁樣。 我覺得突然之間好似有個知音咁樣，因為本身我嗰陣都學緊錄音啦，跟住我係完全無從入手啦，即係乜都唔識啊，乜都冇啊。咁突然之間，佢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跟住喺度傾，佢會同你即係同你分享佢自己做音樂。佢嗰陣派咗三首歌， 係咪？ 係咪啊？兩三首歌，即係有啲乜嘢經歷咁樣。 呢啲係 fans 會記得好啲。 係啊， 繼續做佢。 記得佢同過幾多人講。 咁但係之後開始喺音樂上要磨合啦，咁樣咁嗰個感覺係點嘅咧？ 好順利喎，其實我覺得，好 自然同好順利。我哋。本身嗰排咧，即係聽開啲嘢咧，都似即係有啲聽啲慢啲嘅電子，譬如 Chet Faker 啊等等嗰啲歌啦。咁所以就嗰排都音樂上面都好啱傾嘅。咁就寫嗰啲歌咧，都類似係行，我譬如成日想做呢啲歌啦咁樣。咁之後其實一直落嚟，我哋做開嗰啲都係同一個差唔多同一個 vibe。 係啊，其實我哋啲風格上。可能你聽到佢 solo 同我 solo 啲嘢咧，以為唔係好似啊，但其實我哋中意嘅嘢其實係似，我覺得實際上係似，所以我冇話點樣特別去磨合嘅。 嚟緊之後嘅作品啊，咁有冇一啲嘅方向都會諗？哦，我哋希望石山街我哋話街知巷聞啊嘛，即係會唔會有一種方向就希望大家以後聽到哦呢一種嘅曲式就係代表石山街啦？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你話石山街街知巷聞咧。啲人會一聽就知道係楊紅嘅編曲咯， 嗯， 因為我首先我覺得佢嘅編曲即係好特別，即係唔似，因為有好多即係編曲嘅人咧，佢會即係想學某種 style 啦，咁做出嚟都亦都係嗰種 style， 但係就冇咗自己嘅特色。但我覺得佢嘅編曲係好有，你一聽就知道哦係佢嗰個咩嘢咁。 係咩？但我成日都抄人嘅啫，其實 我聽唔出咯。而家認咗佢啦。 我成日都抄 Weekend 啊、Lana Del Rey 啊、 Billie Eilish 乜嘢啊。okay. 我同佢整嘅歌嘅時候咧，我會想即係如果好想具體，好難具體咁講，但如果有一個講法咧，就會話我想啲人係眯埋眼聽嘅，然之後係入咗另一個 zone。whatever 嘅 song 都好啦， 希望街知巷聞啊，石山街知巷聞呢件事啦，我哋好快會有新嘅作品再同我哋見面，咁我哋又可以了解一下今次互相督促嗰個點喺邊一度啦，咁嘅嘢。 好，今日再次多謝石山街 ，thank you。 在石山界暗恋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十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一名69岁男子，住在天水围天晴村晴满楼，在深水埗福华街鸿福大楼做保安员。其余有关联的个案患者包括尖沙咀 K11 妙思亚卡地亚一名员工，和科大确诊者的相关个案。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居于晓光街晓丽苑晓辉阁的大学生，住在西营盘居人楼居人阁，在皇后大道中工作的文职人员住在佐敦金芬大厦，在清水湾小坑口一间村屋工作的外籍家务助理，以及住在愉景新城一座在长沙湾政府合署工作的劳工处人员。政府宣布，餐饮业务处所今日起至到今个月17日期间，必须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收拾和消毒使用过的餐具、餐桌和隔板。有餐厅安排了一名执台专员负责收拾餐台。负责人话，星期一开始实施新措施，员工已经习惯每一次执台之后更换手套或者是消毒双手。虽然不方便，但认为措施有助防疫。有餐厅负责人就觉得安排混乱，执台专员无法在繁忙时段收拾多张餐桌。港大法律学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九人前年因为占领运动案被裁定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被判缓刑至到监禁16个月不等。各被告提出上诉，上诉庭听取各方陈词之后决定择日宣判，并撤销戴耀廷在占中案的保释。案件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三日聆讯，各被告的辩方和控方就定罪完成陈词之后就刑期上诉陈词。戴耀廷的代表律师石书铭引用英国和俄罗斯等同类公众妨扰的案例，希望法庭考虑适量的量刑比重，认为戴耀廷服完了近4个月的刑期已经是足够的惩罚。律政司署任刑事检控专员谭耀豪就说，被告没有故意以爱及和平包装行动，实际是破坏香港长久以来的法治，亦都向公众传达错误信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墟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而喺南区香岛道近寿山村道咧，较早前都有意外，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喺花园道因为有火警，而家花园道去山顶方向近麦当劳道嘅慢线系封闭，影响到花园道上山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左转去麦当劳道噶。花园道上山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落告士打道龙尾近菲林明道对开。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意外，现在东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成点歌大行动。 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系点俾你生命当中嘅小人啊，因为听日咧就系24个节气当中嘅惊蛰，咁咧民间传统嘅活动咧就系会打小人。 系，我哋有爱，我哋用爱嘅力量去包容佢哋。 系啦，去赶走佢哋，我哋就唔打嘅，因为我都唔识嘅。系啦，咁我哋咧就系识得送歌俾人啫。 嚟消灭佢，好似唱 K 小鱼仙咁样，用歌声嚟消灭你嘅敌人。 跟住最后仲要问使唔使 encore 啊？系啦，我哋今日用爱同歌曲嘅力量啊，希望可以帮你赶走生命当中嘅啲嘅小人啊。 而呢个 topic 我哋知道，大家身边应该都真系好多。我见大家咧。即如果你唔睇 caption， 我哋话叫大家讲一个歌去呼应呢个题目咧，你睇啲 comment， 你见到好多人闹紧我哋咁啊，贱滚，带走你的垃圾，你喜爱妖言惑众，惊以撼动，杀不死你，杀不死你，全部都系大家好有感受，我觉得。 系啊，咁但系咧，如果系长少少嗰啲咧。你就發現原來即係佢真係會同我哋盡訴心中情，講自己經歷咗一啲點樣小人嘅故事啊，諸如此類啲嘢。於是乎都知道大家好多嘢講嘅啦。咁、不如聽下我哋兩個講咗啲咩先啦。 咁啊，講下阿瓊先啦，聽下佢嗰個先啦。佢啊有多啲感覺啊嘛，好似聽下佢寫啲咩俾佢身邊嘅小人咯。 親愛嘅小人，你好啊，小人。唔到有一日，我竟然会心平气和咁写信俾我生命当中嘅小人。果然，人大咗，咩事都可能发生。又或者系香港呢两年，咩事都可能发生。唔知迟啲又会变成点呢？唔好讲咁迟嘅事啦，我哋讲啲眼前发生嘅事啊。今次写信俾你，我系想同你讲声多谢，多谢你嘅出现，由人生各个层面都帮咗我好多。点解咁讲呢？我哋可以分成两 part 去理解。有好多时候，我哋未必好确实知道边啲系我哋生命当中嘅小人，只系觉得哇，呢排好似好唔顺咁，一定系有小人作怪啊！你睇下，你会成为咗我安慰自己嘅理由。当生活遇上阻滞，有好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好无力，解决唔到任何嘅事情，可能有少少逃避嘅心态啦。只要讲一句小人当道，小人得志，好似自己就会冇咁难受，甚至乎有多少少希望，希望有一日清走晒啲小人之后，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我哋好确切知道边一啲系小人，咁又系另一种情况。根据一种民间传说。点解惊蛰会同小人有关？话说白虎神每一年都会喺惊蛰嗰一日出嚟伤人。白虎神讲嘅系口舌是非之神，就好似我哋喺生活当中遇上嘅小人，背后嘅伤害会令我哋防不胜防。我哋惊佢，但系又唔够佢打，为求自保就会俾一啲好处佢。所以唔想打小人，都会有啲人可以用生猪肉去拜祭，等白虎神食饱之后就唔会再出口伤人讲人是非，无谓做一啲正面嘅冲突，试下用一啲怀柔嘅政策赶走小人，都系一啲传统嘅老智慧。所以有辣有唔辣，无论点都好，同小人嘅相处都绝对系一门人生嘅学问。不过最后我都是要讲清楚我同你的关系。亲爱的小人，就算我同你做朋友都不会是真朋友。既然是假，不如就离开我啦，放彼此一条生路啦。对啲小人脾气最好都是今次的啦。严琼敬上。 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炒滚，上往可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 歌词都讲出我同小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心不对口、 嗯、 暗地里也有伤口，无法善后，跟你试过迁就，最后都是决定要分手， 那种水火不容、啊、你听得出 没错。简尼有张敬轩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潮落君。 我哋今日倾呢个话题嘅时候，我同阿琼咧对于小人嘅看法系完全不一样嘅。 系啊， 大家啱啱听到佢嗰种水火不容嘅状态啦。咁我咧呢一个就系与世无争嘅状态，点样应对身边嘅小人 就好啦。 我都觉得其实系一种幸福嚟嘅。 系 点样咧？而家听下， 亲爱嘅小人你好啊！我做咗30年人啦。今日应该是我第一次同你打招呼，原因好简单嘅咋，我从来冇小人呢个概念。应该咁讲，我知道咩为止小人， 只是我冇觉得过自己身边有你出现啫。是啊，啲朋友都话我好单纯噶，点可能冇小人啊？点可能做到人见人爱啊？人要挑剔起上嚟啊！你条眉毛生得歪啲都可以讲一餐啦、啊，只系你唔知佢讲紧你啫。我觉得对住小人呢，唔知道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令到我活到今时今日，眼不见为净啊嘛。例如我都系最近先知道，我班兄弟原来有喺背后讨论过我嘅桃花。朋友 A 就话朋友 B 见过我拖住一个身形庞大嘅女仔出街，而朋友 B 就澄清佢冇形容过嗰个女仔系咩身形嘅，只系见到系一个女仔啫。仲赖朋友 C 当时听错咗，但系当咗真啫。喺呢个 case 里边，朋友 A、B、C 嘅行为，我觉得都唔算系小人啦、啊。只是背后好好奇同埋谈论下我嘅感情状况啫。而呢啲小八卦我平时都会讲㗎啦。所以都觉得无伤大雅。再加上嗰啲内容都唔系啲咩伤害性嘅言论。反而我觉得唯一要过嘅嗰一关系自己会唔会无限延伸落去。觉得原来自己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嘅话题。又或者佢哋仲会唔会有更多难听嘅说话出现过呢？冇嘅，呢个深渊可以系无底嘅，跌唔跌落去就睇你有几 care 同埋有几信任对方。所以小人啊小人，我阻止唔到你喺我身边出现噶，但我希望你 keep 住唔好喺我眼前出现就好啦。等我继续单纯落去，只要我一日选择唔打开呢道门，我都可以过得好好嘅。神情小绵羊，波成上。 听过 Percy 嘅呢一首新嘅拍台作品叫做《雾门》啊。你啊水火不容，我就系嗰啲要逃避现实、嗰啲掩耳盗铃嘅 friend。 实冇啦你，实你即系生活得几平和啦，真系。但系咧，我相信我哋留言嘅听众都系好多都系有噶，一齐睇下留言啦。咁 Instagram 嗰边咧就头先讲咗啦，战军带走你垃圾咁样嗰啲啊， 讲晒件事啦已经。 咁亦都有啲有听众啦，阿德啦就话咧想点呢个人话。你喜爱妖言惑众，惊艳看通噶咁样啦。咁又有重口味，阿 K 咧就话可以点重口味，因为杀不死你，杀不死你，杀不死你，即系小人太多 啦。系啊，打都打唔死啊咁样。 咁 Eddie 咧就话 Elvis Serini 呢首都几啱嘅，同一种米养百样人，为什么养出你这个贱人？系啦，即系你冇办法当面同佢讲，但系真系好想送呢首歌俾佢听，希望佢明白啦。 有啊，有一个类似嘅状况喺 Facebook 嗰边，阿 Teddy 就话咧，佢想点 Eason 嘅两名男子街头相遇，佢话平时。无论有即系几唔够胆讲都好啦，一到呢个经济都想同个小人讲死啊死啊打死你咁，即系今日突然之间壮胆起上嚟嗰种感觉，系啦、 啊。 咁而家有朋友点啊 ，Tony 嘅商业制度啊，咁样诸如此类啦。但我哋今日拣嘅呢一首歌系嚟自 Stephanie 呢位听众啊，佢话广州小人系佢其中一个愿望，因为今日系佢生日， 系生日、啊，你又想广州小人、啊，梗系帮你啦， 俾你啦。所以佢拣咗许廷铿呢一首歌，系佢见到小人嘅时候最想讲嘅。就是又笨拙又自大的人即刻消失，祝你生日快乐啊！同埋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 同埋当然都是各位听众，我哋一起讲呢一句：小人退散。 要救世的病，思想步伐笨拙就是要追杀。你要上百世的学，奇门遁甲，笨拙就别再说话。快快有些黑色幽默会吗？快快放低尖端的下巴，快快退居深山修炼会吗？最多数独心，求即刻消失。求即刻消失，求即刻消失，求即刻消失。我世界永远出现问题未答，自大就没有资格。 讲啊，去小人走呢、这个咒语之外咧，大家可以讲呢一个，又用呢个歌名做咒语， 系 咩啊？大声啲讲出嚟俾大家听。 又笨拙又自大嘅人即 刻消 失。 系啊，今晚你临瞓前讲下，听日瞓醒讲下， 你就会发现你老板唔见咗。 因为许廷铿呢一首歌啊，听日5点钟再见，希望大家身边嘅小人都消失啦，拜拜。 拜。